2800万。孙祥家一叶知秋。如果家世还是联盟中的那只豪门，这价格轮回绝对是捡了大便宜。斗神一叶知秋这个角色的价值绝不是联盟中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匹敌的。即便他连夺冠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但是角色不会老，在他身上将永远流传着王朝的传说。再加上他长久以来的操作者叶修过分的深密低调，这个角色身上所承载的寄托就不是任何荣耀角色可以比肩的。2800万，家世如果不是走到了这一步，这个价钱单就一个一叶知秋都未必拿得下来。即便他的角色实力也不会比其他神级角色强多少，但是一直以来一叶知秋就是整个荣耀王的象征。说第一，所有荣耀选手、荣耀玩家所想到的角色都是一叶知秋，没有其他。哪怕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已经连冠，但他身上可没有一叶知秋那么多的沉淀。在荣耀近两三年吸引到的新群体中，他的人气固然最旺，但是在他创造出更辉煌的成绩之前，更多的荣耀人眼中的第一依旧是一叶知秋。而现在家世彻底坍塌，一叶知秋也已经很久没有站在那个巅峰王座，终于连同战队一起被陶轩舍弃。2000万，这是叶修从楼冠宁那边听到的家世的报价。显然家世如今的处境让一叶知秋连带着缩水了不少价值。当然不一样的战队收到报价未必统一，像一展推销是2000万，那像轮回推销的话则又未必。如果也2000万的话，那意味着孙祥的转会费是800万，这和他当初转会家世的身价相比不降反升，这显然有点不科学。虽然他的才华和天赋早已经被圈中认可，但是转会家世、家世出局，而后一年挑战赛征战，最终竟然又输掉了比赛，这样糟糕的成绩，哪怕不是他犯的错，身价也会大受影响。再加上家世大甩卖的背景，身价不降反升当然是很不科学的。具体怎么谈出了这么一个价格，双方都没有透露，只是从2800万的总价和家世目前的处境而言，这一笔买卖家世算是相当占便宜。也或者说轮回没去趁火打劫，当然也有可能是趁火打劫的人太多，轮回志在必得，所以也就不去过多啰嗦，干干脆脆的快刀斩乱麻了。各方猜测最后以认同这种说法的人最多，毕竟无论是孙祥还是一叶知秋，有哪支战队会不想要？家世即便处境艰难，但这两样到底也是奇货可居，根本不愁销路。买方有了竞争，价格难免又被掀高一些，如果想来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不过不管怎样，这个过程并不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大家更关注的是轮回拿下了孙祥和一叶知秋这一结果。作为刚刚蝉联冠军的冠军队，居然这么快就做出这么大的举动，这多少让人有些意外。孙祥和一叶知秋的加盟，无论对任何战队来说都不能说是普通的增补，核心级的大神，最顶尖的神级角色，这完全可以是一起重塑战队核心的超级转会。但是轮回有周泽楷，无可争议的联盟第一人，没有人会相信周泽楷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战队，更没有人相信轮回战队会改变他们一直以来引领他们胜利的核心王牌。可是现在核心王牌一下子有了两张，轮回准备如何消化？他们这两张核心王牌可和霸图不一样。霸图的说起来是三张王牌好像更过分，但是一来韩文清的说一不二，连俱乐部老板都退避三舍，他在霸图的权威无人能敌，完全镇得住。再来张家乐和林敬言都已是职业生涯晚期，投奔霸图只因那颗冠军的心还未死，至于什么核心地位，他们早已经不在乎这些。 这么多年核心他们早当够了，冠军他们要的是冠军。为此张家乐可以舍弃那么多，区区一个核心地位算什么？可是轮回战队就不一样了，周泽楷在比赛中的华丽虽然华丽强势，但是真实为人却是沉闷木讷，不善交流。他是一个靠得住的核心王牌，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轮回现有的选手能忠实地围绕在他身边，但是孙翔呢？这可也是个骄傲自负的主，他的加盟对于周泽楷这种羸弱的领导力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轮回战队还会像以前那样和谐吗？难不成他们会立孙翔为主，周泽楷为辅？这看起来就更不可能了。一来战队不能不考虑粉丝们的情绪，如此喧宾夺主的安排肯定会被自家的支持者给喷死。再来，孙翔貌似也没什么领导力吧，而且就这家伙如今已经让人见识到过的表现来看，如果说周泽楷的领导力趋于零的话，那他根本就是一个负数。轮回这个夏天有的忙了，荣耀圈里纷纷开始感慨，显然都觉得想这两人产生化学反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不过很快在新一期电子竞技周刊上，在报道了这一转会后，同时刊登了一篇资深荣耀撰稿人笔名查小夏的一篇评论，专门点评了这一转会。查小夏认为轮回本赛季的总冠军最终战看似大比分获胜，其实却是暗藏杀机。霸图很明显因为老将体力不支的问题，最终给了他们机会。如果霸图选手可以保持正常状态，那么这一总冠军的归属可还真不好说。单就总冠军第一战来看，霸图是有办法抑制住周泽楷，抑制住轮回的节奏的。而在霸图那种稳健的团队协作面前，轮回缺少一个正面攻坚手的问题也暴露得相当清晰。轮回最终是占了赛制的便宜。查小夏认为，如果还是旧有的三轮六赛，没有那么大的消耗，最终的冠军查小夏更为看好霸图。而这一点轮回自己绝对也是清晰地认识到了，所以即便是拿下了这一冠，轮回却不再是像去年那样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补强，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已经有一支可以限制住他的对手出现。新一赛季霸图的老将们势必会加强注意体力方面的问题，而轮回总不能就这样期待着霸图战队自己再出什么状况，他们必须从主观上有所行动。只是这一次想巩固胜势，已经不是在原本基础上补强就可以做到的事儿了。轮回的提升遇到了瓶颈，而他们需要突破这一瓶颈，于是就有了孙翔和一叶知秋的转会。这或许也是轮回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还愿意以2800万的高价迅速完成这一转会。查小夏如此写道，他们需要一个正面的攻坚手，而这个攻坚手要冲击的是由韩文清、张家乐、林敬言、张新杰构建出的混凝土般的坚固阵容。单就这几个名字，估计一多半的选手就已经跪了，这根本不是普通选手可以承担的使命，能承担的必须是联盟最顶尖的攻击手和近战角色。于是孙翔、一叶知秋再加上加士目前的处境，换谁来恐怕都会做出这种选择。而现在突破瓶颈的钥匙找到了，但是问题也来了，孙翔绝对是一个够分量的选择，但也因为够分量，队内和谐问题该如何解决？骄傲如孙翔会甘心地围绕在以周泽楷为核心的轮回战术体系当中吗？有关这一点，查小夏在文中也进行了讨论，而他本人是相当看好轮回可以处理好这一状况。一来，他看好孙翔的转变，联盟出局，挑战赛败北，迄今为止联盟可还没有哪位称神的选手遭受过如此犀利的磨砺。孙翔曾经是一个很骄傲的选手，甚至在挑战赛里的时候依然是， 但是在经过这样连番的失败后，他是否也该好好回头看看自己这一路是如何走来，是不是也该好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了？孙祥的态度毫无疑问在这一问题中举足轻重。如果他经过这番磨砺变得更加成熟，那么融入轮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再来，茶脚下就提到一个所谓联盟中最被看清的选手江波涛。轮回副队江波涛全明星票数排名第五，这似乎和被看清毫无关系，他明明已经很受重视。但是茶脚下认为江波涛所受到的重视总是会被人解释为周泽楷光环或是冠军光环，甚至有人大放厥词，声称即便是自己的奶奶和周泽楷搭档，大概也能拿到联盟总冠军。这话自然是夸张，但内涵的轻视显而易见。轮回全队选手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轮回拿到好成绩，所有人看到的都是周泽楷的功劳，至于其他人沾光而已。查小夏显然并不这么认为。有那么一种人，查小夏在文里写道，很善于沟通，任何人与他相处都会觉得很舒服，他可以在任何场合将每个人照顾到面面俱到，而自己又不会喧宾夺主。场外的江波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在场上他又是一个串联节奏的高手。他成功将周泽楷粘合进了轮回，相信他也可以成功将孙祥带入团队。江波涛简直就是赛场上的粘合剂。查小夏写到最后干脆给了江波涛一个绰号，只是在兴致勃勃地分析了这一转会后，而后展望了一番新赛季轮回和霸图将展开的龙争虎斗后，忽然又是笔锋一转，这两队无疑都将拥有很高的呼声，但是还有一支战队我觉得也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今年的另一支冠军队星心。他们的夺冠宣言似乎被当作玩笑，但是我信了。没办法，我现在已经是星心战队的脑残粉了。查小夏如是写道。